的是杨钰莹在2012年所唱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我身边很多人跟我说，这一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出自于徐志摩的诗。自从我第一次听说，我就在查它到底出自于徐志摩的哪一首诗，可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所以我认定它是出自于白落梅所写的《林徽因传》。原诗句应该是“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后来据说出现过很多版本，都自称是借着徐志摩的诗拓展而来的，这其中也不乏让人动容的文笔。可是大家最熟的应该是这样的一段描写，我摘取开场的第一句跟各位分享。一直想做个安静的女子，在最深的红尘里守着自己，守住最初的萌动和欣喜。白落梅的文笔我一直觉得是比较擅长堆砌形容词，看起来有的时候会觉得累，可是《林徽因传》当中他对林徽因的一段感情描写，我觉得还是比较精炼。我特别把这一段摘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写到，他叫林徽因，出生于杭州，是许多人梦中期待的白莲。他在雨雾之都伦敦发生过一场空前绝后的康桥之恋。他爱过三个男子，爱得清醒，也爱得平静。徐志摩为他徜徉在康桥，深情地等待一场旧梦可以归来。梁思成与他携手走过千山万水，为完成使命而相约白头。金岳霖为他终身不娶，痴心不改地守候一世。可他懂得人生飘忽不定，要学会随遇而安。如果可以，请让我预知一段如莲的时光，哪怕将来某一天加倍偿还。这个雨季会在何时停歇，无从知晓，但我知道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我说实话，我每一次听到这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首当其冲的想到的就是白落梅笔下的林徽因，然后就是杨钰莹前面听到的那首歌曲。我还会想起另外一首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可能跟林徽因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每每听到这句话我就会想起莫文蔚的一切安好。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一切会安好，我知道什么叫安好，别计较，不坏就很好，会散的筵席忘不掉，离别的技巧不怕学不到，只怕熟能生巧。一起来听莫文蔚的这首一切安好。 还没习惯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恨不能让老天都清楚知道，想用悲伤证明这一场凑巧的相识比生命还重要。爱哭爱闹，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勿躁，最后还在笑，最重要熟能生巧。 渐渐发现喜怒哀乐都太早，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一年又一年》。 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不能够轻易两缠绵。别枉然，只能够把话儿言。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出来也枉然，只能够把花儿言。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一年又一年》，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起伏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很平淡，可是我觉得那个时期的老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的旋律可以细无声地侵入到你的心里，再加上非常考究值得玩味的歌词，如今回头去听你就觉得啊，真的是相当精彩相当经典的老歌。这首歌里有唱，心里分明常挂念，我有话要说一遍，只怕说出来也枉然，只能够把话儿咽。说实话，整首歌的歌词并不多，重复性很大，但是却相当的精彩精致。歌里只字未提恋人、爱人、想你什么的，但是你在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很深的思念，对爱人的一份思念。这首歌作曲姚敏，作词陈蝶衣，收录在1985年蔡琴所发行的一张就叫《老歌》的专辑里，而这张专辑现在被很多发烧友尊为拾音天碟。至今你去一些卖音响的店里面可能还可以听到这张专辑。如今回头去听1985年的老唱片，从制作水准上去感受，可能你会说远不算是最为高级的，但是专辑当中蔡琴的声音仍然很有质感，其中都是一些翻唱的老歌，但是在蔡琴唱来真的是情真意切，没有一丝风尘的气息。也难怪有人说听蔡琴的歌就像是品一杯陈年的美酒，不疾不徐，优雅而宁静。来听这张专辑当中他所翻唱的《三年》和《落花流水》。 想得我长而寸断，望得我眼而欲穿，好容易望到了你回来，算算已三年。不到再见面，别离又在明天，这一回你去了几时来，难道又三年。做三我想落花随着流逝。 生活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我想我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一个爱，总觉得早晚飞一彩。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徘徊在茫茫人海。我历尽风霜，我受尽凄寒，心爱的人儿何在？我想我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

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明月一起绽放。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戴荃所演唱的《上海三月》。 天天没茶醉，悠悠春雨味，往来今日无上海，闻讯难走，心中一片白。风飞尽，灯光残，忘却茶香独剩叹。总有时光难消亡，时雨潺潺，不闻窗外寒，孤星吟唱，也莫过知己难。这上海无人来，往事已故，此今谁还在？竹残漏断，频凄沉，起坐。是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是戴荃所演唱的《上海三月》。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在一年半之前，我好像也有在上海工作学习将近两年的时间，可是为什么我居然对那座城市没有太深的印象呢？仔细想，用力想，好像在那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也曾经走马观花似的逛过外滩，去过南京路，好像也去过城隍庙，可是好像也只有这些了。仔细想，原因可能是我太宅了，在上海好像更愿意在家里待着，看看电影，看看电视剧，或者是看看小说。仔细想，上海留给我什么记忆？ 一些生活的烟火气息，然后那些景点呢，那些景点背后的故事呢，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游客照吧。似乎我真的并不曾特别了解那座城市，然后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我对那座城市的一些了解或者说一些认知，可能更多的都还停留在一些影视作品里或者是一些小说里，而这其中我最喜欢的可能当属是张爱玲对上海的描写。我个人觉得张爱玲对上海的描写更有老上海的味道，更有人间烟火气，所以我喜欢。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在《半生缘》当中所写的那一段，他写道，每到这黄昏时候，总有一个卖蘑菇豆腐干的在这条巷堂里面来叫卖，他们在沉默中听到那苍老的呼声渐渐远去，这一天的光阴也跟着那呼声一同消失，这卖豆腐干的简直就是一个时间老人。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听到的这首《上海三月》可能感觉也有一些相近的状态，悠悠岁月飘荡，仿佛好像我们真的可以在戴荃的歌声当中回到那个烟雨飘摇的上海的老弄堂里面。弄堂里面各家烧水做饭，洗衣扫地，不时会有一辆自行车叮叮当当的穿梭而过，大人们相互寒暄，孩子们嬉戏追打，不远处隐隐绰绰好像还有叫卖的声音，但是听不清他到底在卖些什么。这样有人间烟火的气息，感觉真的很好。只是戴荃的这首歌让我觉得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那段说唱，如果是上海话可能更有味道一点吧，不过这只能代表我个人的听歌感受。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陶喆的这首《今晚没回家》。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看不完的是最近你，一个都走不掉。听说就在那里，你很急。给我吃什么药，是你当场迷上的男女女，忘了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oh yeah、回家乐就乐在这清朝，他正闭着眼睛在对我找不停的笑，回家认真追赶又跑跳，胆子变得大长了掏腰包，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我刚刚在听陶喆的这首《今晚没回家》的时候，就在想，歌里已经用上海话口白了，为什么中间穿插的戏曲不是粤剧或者是沪剧，而是京剧呢？仔细想原因，陶喆的妈妈是京剧演员，所以可能从小他被京剧的熏陶，来得更为深刻一点吧。不过在这个时间，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黄龄在2012年请到的粤剧王子赵志刚跟他合作的音乐作品《林之源》。 轻轻花人， 再点水，双双酒。 听到的是黄龄在2012年所发行的专辑《特别》当中，邀请到粤剧王子赵志刚跟他合作的音乐作品《林之源》。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其中也会有一些让我觉得不太特别满意的一个地方，就是赵志刚老师的粤剧相当精彩，可是在这首歌里面他唱的是粤剧，但是是普通话而不是乌龙软语，所以味道好像稍稍差了一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在这首歌里面的唱词。幕起幕落，梦偏移，转瞬间，光阴流转千百年，好像画面感很强，对不对？于是你仔细听，你会发现这首歌里有提到很多戏曲，大家可能都有看过，都知道那个故事，钗头凤、长生殿、牡丹亭、桃花扇，甚至他们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直接就植入了梁祝的曲调，真的很美，非常妙的一首歌。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吴奇隆的《梁祝》。 无言当面前，与君分杯水，镜中有浓意，流出心底醉。万世前生去，蝴蝶梦，换你此生此世今世前世，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 听到的是吴奇隆在1994年参与出演徐克所执导的《梁祝》那部电影时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梁祝》，咱们中国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所以这些年来他不断地被搬上舞台，搬上荧幕。我最喜欢的当属从小看到大的粤剧版的《梁祝》，最爱听的就是这其中的《十八里香颂》，然后印象还比较深刻的是较早之前主持人陈前和胡慧中有出演一个版本，但是如果你要说更精彩一点，可能我更喜欢徐克所执导的1994年吴奇隆和杨采妮所出演的这个版本。不得不佩服徐克这个鬼才，因为他真的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老故事改编的拍的更具有青春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配乐是黄沾，这部电影的配乐获得的是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奖，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部电影再找出来看一看。 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吴奇隆所演唱的《双飞》。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不等来世再相约，今生就要无恨无悔。不问前缘我是谁，只管今生和你日日月月。我愿与你雪中你，红尘寸寸你中邪。冷暖相随，悲欢同泪，朝朝暮暮相依偎。我是萍，你是水，相逢相爱不是罪。地久苦，天长累，为你染红我的鞋。 大家好，我是王平。2019年，我希望我的节目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烦恼，真正可以做到那种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真心的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事事顺遂。记得2019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